哎，我们说的是 莫扎尔是不是有吉普赛人的血统？ 昨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孩子多聪明嘛。 嗯 然后后来还看到莫扎尔说他们家还跟他们家孩子日常对话发朋友圈都是被孩子碾压，智商就被碾压了。 哎呦我天哪！好， 所以今天我们找一下根源吧，各位。 今天呢是这样啊，一会儿我们也可能会跟大家说到一条新闻，就说到最近很火的一档节目， 对， 就是同一堂课啊，就选了很多明星去担任语文老师， 对 吧？ 上 小学里边去，哎，上当语文老师。所以今天呢，就着这个话题，我们一起聊一聊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现在我们让你回忆。你首先映入脑海当中的语文老师是哪一位？ 哦，先想起来哪位语文老师？ 对，你还能想起他的名字来吗？ 嗯， 你为什么能想起他来？比如说，你想起他最先想到的是什么事儿？ 哦，就是这个语文老师和他做的有意思的事儿呗。 对，和他就是反正是让你，比如说我先打个样吧，我给举个例子。其实一想起， 我爱听你打样。 哎呀呀呀呀！这个哎，等会儿我怎么突然忘了他名字了？ 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啊，说说您想起来的语文老师， 对， 和他一些一块的经历。 就是反正你想起这个语文老师，你会想起他的什么事儿？ 对， 比如说那个，对，我想起来了，我的初中的语文老师叫王志考。这个老师是我们，就是他是以前有点那种传统的那种语文老师的那种，不是就是老师的那种样子啊，就是如果你做的不好，他真的是会打手心的。 哦，还是那种私塾先生， 对，打手心， 岁数比较大， 哎，但是他用的是凳子腿儿啊。 嗯， 就是凳子腿儿，你知道那种方凳子腿儿。 哎呦 我跟你说，有一次我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刻，就有一次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我记得好像是我们学过一篇骆驼祥子里边，他有一段描写是他这个这段文字里边没有出现一个热字。但是呢，他 烈日和暴雨， 哎，但是他描写的却非常的热， 喝了点井水都一样。 哎呦，天哪！你看这王一这学问啊！所以呢，老师就布置篇作文说，请我们让我们回去，不是请我们啊，让 太客气了，老师。 哎，让我们回去写一篇，写一段文字，不准出现一个冷字，但是描写的非常的冷。 哎呦，这提出的很高明。 哎、但是我们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人写，就只有我写了。就那天我不是一个平时很爱做作业的人，但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好有意思， 哎，我就自己就写了一段文字， 见见我的本事。 哎呀，于是那天早上，结果第二天早上老师就检查这个作业 哦， 然后同学们包括班长什么的全没写，老师说来排好队，挨个上来就是排着队挨、 哎、 挨揍，你知道吗？就打手心， 但是为什么你们能一个班不写作业呀？ 不是，他可能就布置这个作业的时候啊，就有点可能就快下课了。就说了一句，哎，大家回去写一个啊，就是、 有点随意啊， 哎，就可能很多同学以为这不是一个正经的作业，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所以很多人就都没写啊，就我写了啊，从此就啊，就让我对写作的热情变得极其高涨，哎呀，没有挨打啊，以前都是我自己挨打，全班看着，这一次是全班挨打，我自己看着啊。 哎呀，成长经历， 哎呀， 塑造了他读您微信的特点，所以您不要怪他。 哎呀，各位， 大家也说说自己跟语文老师的经历。 对对对对对对， 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说一说啊，您一想起谁来，然后呢， 是 能想起他的什么事儿来，对吧？ 嗯、 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语文老师是初中的语文老师啊，我就不说叫什么名字了，因为语文老师是东北人。东北人他这个平翘舌有点不分嘛。有 H 句子的念细，没 H 念细。 啊。念什么？ 有 H 的念是，没 H 的念四，相似的四不是俩吗？ 四跟是分不清是吧？ 老师觉得是分得清，但是我们听起来不、 哦、 有 H 念四，没 H 念四。 这我还有一个 教的很好啊。 有一个我有以前有个老师就日子不念日子，念二字，这是好像是哪个地方的方言。 哦， 就是这个儿子啊，我们这个时候， 这个 当时我们就是第一次听他的课时候，这个儿子是谁呀、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你将会听到以下内容。机场火车站24小时查黑车。 另外呢，六号线涂了光触媒除车厢的汗味。 哎，还有全市的这个成蚊密度下降一半，成蚊就是成年蚊子啊。 哦。明年年初呢 5G 手机就能亮相了。 哇，这又得换手机了。哎。还有中宣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治理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 另外就是引出我们今天话题的内容，名人进小学上课作秀还是实验呢？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 找寻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今天互动话题，说说您记忆中的语文老师和他一些有哪些经历哈？ 对，和他那和他那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啊。 对对对。 关注一下北京市的疏堵工程重点项目万泉河桥。这个匝道完善工程已经完工，并于昨天开放。以往从西四环经万泉河桥往北前往肖家河，得先出辅路，再从万泉河桥下经过三个红绿灯绕行。现在呢，直接上匝道就可以一路向北快速到达了。车辆从西四环内环主路进入匝道以后呢，先向右转，再经过180度转弯掉头往北，最后在万泉河桥上汇入万泉河快速路，实现四环路内环与万泉河快速路出京方向的快速转变。哎，有没有走过这条路的，大家可以说一说感受啊。 嗯，另外呢，本周日起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正式实施。依据这个新规呢，从事非法客运人员的违法信息将纳入本市信用信息系统。市交通委法制处、市交通执法总队透露呢，七月起本市开展为期半年的集中治理行动，打击客龙出租车、黑出租车，就包括黑巡游车和黑的网约车，以及黑长途、黑旅游车等非法客运行为。机场、火车站重点的点位检查24小时全覆盖。针对黑巡游车的最高罚款额度将达到50,000元啊！乘客呢，如何辨别车辆是否是客龙车呢？ 哎，我们来说一说。一，看车牌。 嗯， 北京正规出租车的车牌全部都是京 B 开头的， 都是啊， 所以只要车牌不是京 B 开头的车，肯定是假出租车。 二呢，是看车况。客龙出租车大部分都是接近使用年限的二手车，车况一般都是比较差的。 三，看服务监督卡。根据规定，巡游出租车必须在副驾驶座位的前面板上张贴驾驶员的服务监督卡，服务监督卡的右下角有一个二维码。多数客龙出租车可以伪造监督卡，但是伪造不了二维码，所以市民可以扫码核实出租司机的真伪。哦，这个我还真没有核实过。 就欢迎扫码 哦， 你别扫错旁边的啊， 对对， 旁边有那收钱的。 扫一扫，关键是这样，得让大家知道你扫这个二维码，它出来的真的东西是个 什 么样的。 对 对, 对, 对， 你别，就二维码是不能伪造，但是它可能伪造网页啊等等的。 哎呦我的天哪啊！另外呢，交通部门提醒市民，一旦发现非法客运行为，请拨打市交通委的便民服务电话12328，12328，接到举报之后呢，执法部门将及时的进行处理啊。我感觉这摩的是不是也应该解决解决？ 哎呀，其实这个 头那都迈不开腿了， 一直在抓啊。 啊，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通报称，北京市交管局在交通违章罚款管理中，未经公开竞争性程序指定工商银行作为罚款唯一代收银行，线下交纳罚款只能通过工行卡办理等行为，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并将督促北京市交管局尽快的整改到位。是现在交款只能交罚款只能去工商银行。 那对此呢，北京市交管局已经承诺尽快调整相关的工作方式方法，并提出了三项具体整改措施。一是加强社会宣传引导，告知今后牡丹交通卡仅作为普通的信用卡，不再强制驾驶人使用，提示驾驶人合理选择交纳方式。二是积极推进对现有多媒体自助终端机进行升级改造，力争实现支持其他银行卡办理罚款交纳业务。三呢，是积极拓展代收银行，协调市财政部门，召集本市具备交通罚款代收资质的银行，积极参与代收本市驾驶人交通违章的罚款。对有意开展本市交通违章罚款代收业务的银行呢，将在系统建设和改造工作当中给予这个给予大力的支持和配合啊。 好，再来说一下啊，暑假前地铁6号线所有64组列车都将涂上光触媒材料，降低车厢内的汗臭味。 嗯， 近日这条线这个所属的北京地铁运营一分公司发布试用报告，那车厢内细菌总量下降了大概80%，一次喷涂有效期约为3个月。哦，光触媒材料，哦， 啊、 这个 都有光线吗？ 啊、哦，光线传媒。 六号线是哪儿？哪到哪儿啊？我看。 哦，这六号线还是很，就是从呼家楼一直到鹿城那边的嘛， 鹿城到海淀五路居， 也是一号线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叫什么叫疏解通道、 哎、我能坐哪儿啊？感觉那个蹭不上就是、那个、 我告诉你，而且六号线跑的比这，因为它是新就是新线那边吧，就是、哦、它跑的速度非常快，你有的时候甚至会都有一点那种叫就是经常坐那种高铁才会有的那种，就高速车有的、哦、 推背感、啊、 推背感还有耳膜的那一些、 哦、是吗 一些反应啊、 可以坐东大桥啊。哦，当然咱们这儿去东大桥也不用坐地铁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5G 这个消息啊。 啊，那先说 5G， 我一会儿我说说蚊子的事儿。随着首个 5G 国际标准出炉呢， 5G 通信服务开始加快落地应用，从世界移动大会上，哎呀还有这么个大会、世界移动大会上传出了消息，明年年初 5G 手机就能亮相了啊、初期呢主要使用上网功能打电话，还是要回归啊、回落到 4G 网络。本届大会上 5G 无人驾驶、无人机送快递、充电书包等各路杀手级的应用也纷纷的亮相了。 火啊，你不是要说说 世界移动大会是不是移动着开的？ 你说说蚊子吧。啊 嗯，北京市爱卫会、市卫生计生委启动了健康北京灭蚊行动。一个多月以来，本市成蚊密度下降了 53.5%。昨天我被咬的情况就有所改变。昨天呢，北京市疾控中心专家说，目前本市已经进入蚊密度高峰期，蚊媒传染病风险仍然存在。健康北京灭蚊行动通过全方位宣传灭蚊行动和防病知识，积极动员居民参与清除蚊虫滋生地。尽管如此呢，各区的灭蚊行动进展也不太平衡啊、蚊虫的滋生地尚未得到全面的治理，像许多公园绿地、建筑工地、汽修厂、废品收购站等场所呢、还有以及社区室外晾晒的浇花用水、各种废弃的小容器、临时性积水没有进行清理。哦，特别缺乏有效管理的大型沟渠、地下室、下水道、防空洞等这些场所，也是蚊虫滋生依然严重啊、大家都要遇到之后都把它们搞掉。 飞舞台，你独自弹着节拍，眼里的粉黛掩不住脸上的苍白。寂寞无限，走过那昨天的岁月，卸妆的镜子里面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是谁给你的伤害，让你变得如此无奈？爱情已失去它往日的色彩，誓言在风中摇摆。我亲爱的跳舞女孩，从前的你还在不在？那些青春留下来的伤害，是否让你真的无法释怀？我亲爱的跳舞女孩，你可还在苦苦等待？ 我的天哪，今天不愧是互动语文老师，没有一条少于四行的。 对对对，都是一看都是语文老师教的特别好的。 对对 对， 对， 咱们来看看吧， 今天 看看大家这都是有哪些语文老师，好不好？ 能念三条，节目结束了啊。就是说我印象深刻的，我小学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班主任孙敬东老师。那他读唐诗的语气特别好听。所以从那会儿我就特别喜欢古诗词了。 你看，对于孩子的影响， 影响一辈子。大概是这样吧。 来看一下啊，阿范说了，我必须说一下我高中的语文老师了。高一开学的时候啊，选语文课代表，班主任就和我们说，语文老师那个帅呀，1米9的大高个呀，深邃的眼神呐，等等的描述的各种帅，然后全班女生纷纷都争着当课代表啊。结果第一堂课，语文老师进教室，我们才发现，老师1米7，金丝眼镜，然后呢这个说话还经常就是叫什么唾沫横飞啊，总会说一些就是很好笑的笑话啊，但是我们听起来又有点尴尬，说完了他自己笑我们都不笑的那种，然后全班都在心疼我们的语文课代表，所以我就不敢说我们的语文老师名字了。 讲课口沫横飞这很正常。 那对，这个肯定是，就是我想说 班主任怎么回事， 对，你们这个班主任是有问题的啊， 认错人了。 好， 哎，我突然想起，就我刚才说那语文老师， 嗯， 教我一个特别简单办法，认识那个戊戌，这还有那个叫点数横虚戊中空、 嗯。 如果这中间是个点，就是放，就是数嘛。 嗯嗯嗯嗯。 然后横就是虚。 嗯。 哎，如果是戊，这里边就没有、 嗯、 点数横虚戊中空。 哎呀，好， 初中时候学的， 都记得，到现在都记得。 对对，一直靠它来分辨这仨字儿、 嗯。好。 新兰说，印象最深语文老师也是我小学的马老师。 嗯嗯， 马老师记得我有一次背课文，要求有感情的背诵、 嗯。 后来我特别有感情的背诵，老师就夸我是全班背的最好的。 哦， 然后我就跟大帅一样，我就喜欢上了语文课了。 哎呦， 所以我就开始偏科了。你们表扬我， 你看，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老师 朋友嘛。 我们那天互动偏科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偏科都是因为老师长得帅， 哦、 老师长得漂亮等等的、啊。 哎，亲其师则信其道。 嗯，再来看小绝尘说，我的那位语文老师叫张山，男人名字的女老师哦，就是是个女老师，但是这个张山这名字听起来像个男老师、啊、 哪个山呀、 啊、山东的山 哦、 张山 确实是 说，当时高三我和同桌一起在语文课上看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哦、 哎呦喂，您看您这个 还和同桌一起， 哎呦，您看个课外书都看得那么有文化，老师对我俩说，我也没什么可以教你俩的了， 哎呦呦呦， 你俩看看自己怎么提高吧，然后看看余秋雨的东西对作文有好处，然后高考我俩语文成绩都超过130分。 嗯， 谢谢张老师，同时还有他之前的姚丽华老师和郭淑芬老师，这三位语文老师改变了我的学习命运，我从一个作文拿不到三类文的学生变成了能发表小说的学生。 哦，太棒了， 你看啊、嗯、就是他在看这个余秋雨的书的时候，他、 啊、 这算是课外书吧，但是老师没有一下子就是，哎，这怎么能看课外书呢？为什么不看课本呢？人家老师还是 因材施教， 哎、 啊，但估计也不会让你老看了， 哎， 你也能明白， 估计也是因为你看的是余秋雨的书。 你要看网络小说，大概就不是这待遇。 你确定是封面是 我的 和里边是一样的吗、嗯？好吧， 你质疑了老师的经验，我跟你 没有，哎呦，我曾经那么干过。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能想起哪位语文老师，他又有什么样子的记忆呢？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先来关注一下前段时间特别这个大家特别关注的啊，关于阴阳合同和这个天价片酬的问题。 嗯， 日前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电影局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加强对影视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逃偷税等这个问题的治理，控制不合理片酬，推进依法纳税，促进影视业的健康发展。 通知指出呢，近年来我国影视业快速发展，整体呈现出良好的态势，同时也暴露出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推高了影视节目制作成本，影响影视创作整体的品质，破坏影视行业健康生态，而且滋长拜金主义倾向，误导青少年盲目追星，扭曲社会价值观。那么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切实的加以整治。 哎，所以这个通知强调，要制定出台影视节目片酬执行标准，明确演员和节目嘉宾最高片酬限额，现阶段严格落实已有规定，每部电影电视剧网络视听节目全部演员嘉宾的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 40%， 主要演员的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 70%。 这说明以前就超过了 70%， 这主要 何止啊， 真是。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吧。 嗯 嗯，就是名人进小学上课，到底是作秀还是实验呢？效果又是如何的呢？我们来听一听。 嗯， 文化教育公开课同一堂课呢，已经在浙江卫视播出了5期。 嗯， 节目选择了22位文化艺术界的名人，深入小学的校园， 嗯， 担任为期3天的语文老师， 哎， 给孩子们讲解经典的课文。哎呦，还是讲经典课文。上周末刚播出的第5期当中呢，引发老师和家长们对小学语文教育的普遍性反思。节目当中，杨佑宁集中有限的3天时间，用专门用来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说创意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得到了众多观众的响应。 嗯， 而王洛勇的辅助性教学同样受到观众推崇，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教学的新思路 啊。但是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也出现了什么？这档节目到底是一场实验还是一场秀的争论？ 嗯， 当前呢，同一堂课的豆瓣评分已经爬升到了8.7分啊，好口碑正在进一步的发酵。那希望节目能继续恰如其分的调用名人资源，深挖传统文化这个切入点，在真和秀之间能够保持平衡，展示更多样的实验探索，真正实现文化产品的公共性和人文性啊。 嗯。 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其实这些名人他们的教学方式啊，他们的教学思考啊，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从事这个教育业的人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些启发的，包括对于家长啊。 对，我觉得是两说着哈。 嗯， 就一方面呢，他给了一些亮点式的东西，当然这个点状爆发是不是能够持续的去实施，包括他也没有一个考量的机制啊，因为老师们都是有考核机制的。 嗯啊。 再一个呢，我希望这个节目啊，能够配备一些这个老师方面的这些教育方面的专家， 就是你说这，你说再带个老师吗？还是怎么 着？不是，比如他提出这些方式点来说，可以让教育专家评估一下，那有的可行，有的不太可行。 哎， 不能简单的都让他们去教。 好吧，这个我们这个反正还是希望它能够带来好的影响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看看大家吧，我们的传统当中的哪些语文老师是您能够记得住的，然后又记住了他们什么事儿呢？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哎，我说一条新闻，刚才说一条消息啊。 啊， 刚才咱们说这个万泉河那条路不是通了吗？ 啊， 然后呢，我问问大家有没有走过的，红豆就给我们发过来了，说昨天走了万泉河那条路，给惠民工程点赞，道路通畅，心欢畅。这条路盼了10多年了，桥下红绿灯多，路短，车更多啊。然后呢，每天下班四环，然后万泉河掉头去萧家河上5环，这一段路真的是苦不堪言，又无处可绕。不过昨天第一次走，今天最后一次走，换工作了。哎呦我天哪， 这作文了不得。 哎呦，你这个大转折，我跟你说，给满分， 还是个欧亨利式的结尾。 哎呀， 意想不到。 哎，来，再来看看， 为了咱们节目体验了一把啊。 嗯嗯。 哎，吴晓璇这个可能真的是无人超越了。 哦， 哎，我初高中的语文老师呢，当然教了我5年 啊。 我们俩最最最最不一般的事儿是，我儿子跟他闺女现在是幼儿园同学 啊。 还有谁？ 哎呦哈， 啊， 他儿子教你女儿不？ 不是，他儿子 我知道， 老师 我知道，我就说那这有的时候这个当老师就是，比如说当老师习惯了以后就很喜欢教人嘛。 哦， 我的意思就我知道他俩是同学嘛啊， 但是他跟他老师的孩子，他的孩子跟老师的孩子是同学。 哟，哎，那他老师 要孩子晚，哎呦，太辛苦了这工作。 好，这怎么能凑到一起的啊？你是二胎吧？哈，来看一下这个，啊，不是老师可能是二胎啊。再看看，大号豆豆说，要说语文老师，我是最有感觉的 啊。 那个，因为我从小学开始，语文课的分数就没低过， 没低过， 所以带过我的语文老师都喜欢我，从来不为我操心。初中的语文老师叫焦凤祥，这个老师，处罚学生从未主动出过手，都是让调皮捣蛋的学生自己出教室，用手拍地啊，就自己啪啪啪，必须拍出响来。 哎呦 啊，然后呢，达到他的规定数量以后，回教室展示一下手上的灰，然后就可以回座位了。 老师 回座位了， 想办法。 哎，老师说，哼，啊，杀人不长手啊，开玩笑，开玩笑 了。对 对，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忆你的语文老师和他的一些故事。 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国际金价开盘于1252.13美元后呈震荡走势，晚间空头力量加强，金价最低下探到1245.84美元后小幅反弹。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249.00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宝石皇后珍珠是六月的生辰石，也是结婚30周年纪念石。菜百典雅珍珠月，多款珍珠新品惊喜亮相，多场珍珠珍品恋上盛夏推展非凡开启，珠光溢彩，华贵天成。百款儿童锁、宝宝金银正产品正在热销，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今天和大家一起互动交流的话题，咱们一起说一说，你现在让你回想的话，你能想起哪一位语文老师？ 嗯， 然后呢，你能想起关于他的就哪些记忆，好不好？ 好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陈琴说了，我高中时候的语文老师，外表是矮胖、漆黑的圆脸，永远是严肃而且不苟言笑的，懂吗？就永远是很严肃的。有一次呢，讲欧耶尼·格朗台，然后呢被叫起来陈述对主人公的几件故事，正好头一天我从广播电台里听到了这篇名著小说，于是我便流利地讲了课文以外的故事。哎呀，得到了老师的奖赏和肯定，还对我露出了亲和的微笑，顿时我心里美坏了，从此更加的努力学习语文了。你知道吗？看 这个一个微笑的力量这么大。 对，你知道吗？从这条微信当中，我还看到了一点什么呢？ 什么呢？ 听广播很重要。啊，你看，真的是啊，从广播里听到了一些内容，正好都用上了啊。 是是是，幸好不是我们俩讲的。 哎，好， 我念了。来看看小爱啊。 嗯。 我的第一个语文老师，那肯定是我爸呀。 啊。 要说印象深。就是我上学之前我想要看漫画书 啊， 我嚷嚷要漫画书，我要漫画书，我爸给我买了一本格林童话。 哦， 我还想要漫画书，漫画书，我爸给我买了一本上下五千年。 嗯， 后来我不敢要了。 嗯， 我怕我爸再给我买就该买诗集了。 对，哎呀， 哎，这爸爸挺绝招的哈。 对呀，你不是要书吗？来来来来来， 哎，是不是 给你送个大掰？ 反正第一本吧还接近一点。 对对对， 童话和漫画你越要我离得就越远。 哎， 过两天一看，哎，这个是厨艺啊，学学。 好，再来看看，还有，哟呼，大家今天真的都写作文啊，这都是。看一下啊，喵说了，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叫董艳青。初一的时候，我和语文老师有一点不愉快，就是互相怎么看都不对眼儿，发生了点什么事情，我记不清楚了。然后有一次考试呢，作文叫难忘的一件事，我就写了我和语文老师之间的事情，啊，只有我两个能看懂，写得特别生动。那次考试我也考出了我语文历史的最高分，120分，满分我得了112。我很激动，语文老师也很激动，他特别想让我做语文课代表，可我当时是美术课代表，就没有做成。周二就换老师了，董老师去了别的班做班主任了。辗转到了初三，董老师又教我们了，他一看我在这个班第一堂语文课，他就宣布要我做语文课代表，给了我很多权利。他不在的话，课堂纪律、语文作业、听写等等都是我安排。当然我的语文也特别的好，我偏科偏语文，虽然过去了很多年，我依然记得他，想念他。我觉得这个老师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 就是他跟这个学生明明是有一点，就是互相本来是有矛盾的，而且这个同学还把自己这个矛盾写到了作文里， 但是这个老师不但没有去记，比如说，哎，你怎么能写我呢？而且还给了他最高分。 所以你这么看哈，嗯，这会不会只是同学觉得有矛盾？ 就是老师 大人有的时候根本不会把这个， 人家没跟你计较。 比如你小朋友跟、哎、小朋友踢你一下，你会跟他认真吗？ 会，嗯。没有， 大帅，以后咱们别聊天，我怕你踹我啊，太可怕了。 没有， 好呀， 我还跟我外甥打架呢，啊、嗯。 哎呀， 那个什么，哎，但是不是说会记仇，但是我觉得真的这个老师其实特别特别棒，这个董老师。 老师是不错，嗯，你不行，太可怕。 开玩笑，开玩笑。 来看看飞翔的黑豆芽啊，初中老师呢，王翠平王老师说，这个我书法特别好。那天呢，我把我的一幅书法作品拿到了班里，我显摆啊，因为我们班呢只有我自己会这个毛笔字嘛，哎，我跟那显摆，老师进来了，看见说，哟，这谁的作品呀？ 嗯， 啊，全班集体看见我。老师就走到我跟前就说啊，这是你的呀， 嗯， 写的真的不错， 嗯， 哎，你要能把你的硬笔字写的这有一半好呢，我就再也不扣你这个卷面不整洁的分了啊。当时我非常的尴尬。 哎呀，好，那时候你应该跟老师说，老师你要允许我用毛笔答题的话，那我也能卷面整洁， 可以。哎，但是我觉得老师教育这方法还挺巧妙的哈。 是是是，先夸你哈。 啊，不错，哎，那别怎么这么差呢？ 好，再来看哈，这么大家写了这么多，我们都不好意思不念。啊，无忧无虑说了，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是一个特级老师 哦。 我们从上初一开始，就是把初一到初三所有的语文课本一起学，不是按照一年一年的学，而是一个类型一个类型学。比如说学剧本的时候，就把初一到初三所有的剧本的内容全学了。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时候学白毛女选段，老师一开始不讲，就让班里分小组自己排白毛女 演， 然后找一天每一个小组去上去演，各个小组演的都是自己的特色。啊，出了很多经典形象，然后老师再对课本的内容进行讲解，学起来就很容易了。 嗯， 后来班里从各个小组里选了各个角色演的最好的同学，代表班里参加了学校的艺术节表演，到现在的同学之间还对他们的演出形象记忆犹新。现在这种教学方式应该比较普遍了，但我们那个时候可是92年啊，还是很少见的。哎呀，只可惜那个时候没有设备留下影像资料。这也算是 老师太不愧是特级教师啊！ 对，人家的教学方法，我先不讲，人家自己去理解呀。 有感性认识， 啊、 哎，你都了解了之后，我再讲，哎，这不就烂熟于心吗？ 好，哎，我们今天早上真的是向很多老师学到了很多的经验啊！咱们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哎呀，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说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吧，好不好？ 这世界杯的影响很大。 哎呀，几乎现在你有的时候你打开那个体育的这个网站啊，你都看不到其他的这个 对对对其他比赛的消息啊。 对对对。 咱先说说其他比赛的消息吗？ 咱先说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吧。咱先来说一下比分吧，好不好？ 啊，世界杯比赛，比利时对英格兰啊，这个是1-0获胜了啊，头名晋级。16强对阵的是。 巴法葡阿，就是 巴西、 法国、葡萄牙、阿根廷啊、就反正从这几支 就知道都是强队。 对对对， 你对于看的人来说，这是很过瘾的吧？ 哎，对对对，死亡半区啊，死亡上半区。来看一下另外一个队伍啊， 日本队呢0-1负于波兰， 嗯， 这有点想不到吧？ 这波兰其实已经被淘汰了啊，但是日本队啊0-1输了，但是他们还晋级了，因为什么？因为黄牌少啊， 就总得有一个比吧，对吧？ 嗯， 但是这也是亚洲独苗了，希望这个，反正作为亚洲吧，对吧？你也踢出好成绩， 哎。 哥伦比亚1-0呢胜了塞内加尔，也是头名晋级了。 对 啊，但是非洲所有的这个足球队都已经出局了。 哎呀，非洲兄弟们， 说说这个出局没有这影响大？你看我们这说了，世界杯德国对韩国小组赛导致德国经济损失2亿欧元。 哦，咱们来看一下， 德国有一个经济研究所27号呢。公布了一项研究，就显示由于俄罗斯世界杯德国队与韩国队的小组赛啊，在德国的工作日的下午4点开踢， 哦， 所以仅有30%的德国员工仍能坚守工作岗位，导致 首先这个只要就这点开踢，德国的经济就大约损失了1.3亿到2亿的欧元。 哦， 与此同时呢，研究机构还认为同事们一起观看比赛当然是可以加强了团队精神，也可能对生产力生产积极呢产生影响，但是他们没说看到德国队输球球迷心情沮丧是不是会进一步对经济带来损失。 对，第二天跟老板请假， 对对对， 输球了没心情上班， 反正上的人可能干劲也那么回事 啊，对对对， 低落呀。 当然我们在要特别关注一下中国女排啊，中国女排将在世联小组赛收官战与巴西交锋。那这场比赛不仅事关 A 组头名的归属，对双方而言呢也是争取彼此交锋的时候心理优势的关键战。首战3-1逆袭荷兰，朱婷的神勇表现也成为了队当中的亮点。那本轮 与巴西队的交锋，我们依然要关注整个排球女将们的整支队伍的表现啊。 那这个世界杯也能看出来，它毕竟绝不是一个人的这个比赛， 对，绝对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啊！ 对对对，你老那会儿老都赖梅西， 对， 今儿也得累死他呀。 然后梅西赢了以后就啊，这， 就还是一波人，你发现没？就是跟人家跑人家臭脚的，然后过两天踩人两脚的，都是一波人。 对对对对， 这你这都得看你们。 好吧，那接下来时间咱们就一起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说一说 自己的语文老师。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宝石皇后珍珠是六月的生辰时，也是结婚30周年纪念时。菜百典雅珍珠月，多款珍珠新品惊喜亮相，多场珍珠珍品恋上盛夏推展非凡开启，珠光溢彩，华贵天成。百款儿童锁、宝宝金、银正产品正在热销，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哎，说一位叫 Simon 的朋友 啊， 他发来这样一条。他说那个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叫魏平。 魏老师。 哎，是一个小巧玲珑小家碧玉的老师。说话细声细语特别贴心，生气了都特别可爱。 哦，这么好的一老师。 高中一直都舍不得气老师。虽然也没少犯错，但从来不敢犯原则性的错误。而且高中语文成绩一直都不错。哎呀，论一个好老师的重要性。但是即便是这么好脾气的老师，也有一次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高三的时候我在男厕所抽烟， 哎呦，这可不好。 当时我们老师一脚把门踹开，当时就把我给滴溜出去了。男厕所呀，我们那么可爱的一个老师，吓傻了厕所的一众人啊！ 你看你个老师逼的呀， 对呀， 做这事儿啊， 天哪，真是。 好好反思啊，罚你抄100遍吧。魏老师的名字啊，这有一位朋友叫张老师，微信自己就叫张老师。 哎呦， 张老师说是1964年入学的，语文老师姓薛，薛慧兰老师。上课如果有同学不认真听讲，他就会看着一个同学而叫另一个同学的名字，一举两得。 哦，这是一种本事，就看着你，高磊。我跟你说啊， 就这俩人都没认真。 哎，这个 叫着一个，这老师这反应哦， 对， 经验教训太厉害了。 对对，这是都是本事啊。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叫加了很多糖的黑咖啡啊 ，Black Coffee 啊，他说我的初三语文老师叫赵磊，他也是我们班的班主任。初三刚开学，老师一进班，同学们都震了，都震了，你们知道吗？美女，绝世大美女啊，大家都非常喜欢她，不是因为她是美女，也不是因为她讲课好，而是因为她对我们做人做事的教导。他让我们班的同学空前的团结，到现在我们最好的一帮哥们儿都是初中同学，大家聊天经常聊起赵老师。我已经初中毕业22年了，论一个好老师的影响， 真是真是哦，初中毕业都22年。 赵磊老师，哎，我特别想知道我们今天点到的这些老师有没有就是能听到我们节目的啊？ 对，但是赵磊老师这么漂亮一美女，为什么叫三个石头的磊呢？ 对呀、啊，叫这个名字的人对吧？ 反差美，就特别美嘛。这个名字也不影响老师的美、 对对对， 叉叉叉说了，我初中班主任语文老师，开学第一天呢，大这个都在忙着发教材，于是老师说不许说话啊，这很乱，好好坐在那儿。 但是我还是悄悄扭过头跟我身后的桌说话，结果被老师抓个正着，老师就说去出去做100个蹲起。这件事儿至今让我记忆犹新。这位老师姓郭啊，以前叫郭老师，现在每次去他们家玩都只管叫老郭。 哎好， 看来是够亲的哈。 哎呀，这对对对 啊，这个再来看一下啊。 哎呀，林说提起我第一反应的语文老师，那必须是我妈呀。 哎呦， 我亲妈呀。 嗯， 他老人家一直做语文老师， 你看他 班主任、 我觉得他妈教的特别的好。 嗯， 他的那用那个他还是另外一个他，叫上面一个他下面一个新的那个 他老人家，就是北京话里边、 哎您说、 对所有的学生都特别特别好，耐心有爱，所以一般回家对我就没什么耐心了。哈哈哈哈。哎，有一次我妈生疾病，学生把她送到医院，医生还没说什么，他的学生就哇哇的跟医生哭，人家都以为那才是他闺女啊、 哦、 把医生感动坏了。我妈那会儿还会接济班里家庭条件困难的学生，简直就是简直就是我不是亲闺女。不过我对有这么一位爱心爆棚为人师表的老妈觉得特别自豪，印象最深的语文老师必须是我亲妈， 特别的好。哎呦我天哪，这个都可以真的写一篇作文了啊。来，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交流，说一说这个互动话题啊，您想起语文老师您会想起谁、然后呢想起他的什么事儿。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也是上课啊，当然初中的时候也是，就上课特别爱说话啊、后来我跟我们组第一个，我是最后一个嘛，第一个的关系特好啊、有一次语文课呢，就是是临时调的课，我就特别随性嘛，我就跟人换了，就坐到我们第二个。语文老师说，是我们年级组长，您坐这儿了，哎，我说我想离您近点，我不爱上语文课了，理由不成立，你回去。 哎，我发现做主持人的是不是都是以前有上课爱说话的毛病？ 他就是爱说话嘛，你不爱说话人怎么当主持人？ 是， 自打问完大家好，这人就没了。 来看一下啊，关注一组资讯，北京卫视的《但愿人长久》第二季首创他综艺的全新概念，以女性视角发现美、记录美、传达美，全面展现他时代的情感力量。 好，《 但愿人长久》第二季生活当中，由刘晓庆、刘嘉玲、孙嘉玲等组成的叫蜜月团，深入普通人的生活当中，成为体验者和陪伴者，既有轻松的氛围，也有对社会的和时代的思考。 另外呢，由韩庚、凤小岳、李源、山下智久主演的电影《解码游戏》8月3号全国上映。《解码游戏》呢，讲述了一个逗趣的宅男极客的成长故事啊。这也是日本演员山下智久首次参演中国电影，在影片当中呢，也是在他演艺生涯中首次演绎大反派。所以据说专业认真的工作态度呢，还是得到了三位中国搭档的一致认可。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是大家都所熟知的一个爱情故事啊。7月18号到22号，作曲家古诺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中文版舞台剧《战马》从8月8号开始呢，会在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演出呢要持续到9月9号，一共有24场。舞台剧《战马》改编自英国桂冠作家麦克莫波洛同名小说的舞台剧《战马》，2007年在伦敦英国国家剧院皇家奥利佛剧院呢首次来演出啊。 另外，在刚刚结束的第11届美国国际芭蕾舞比赛上，中国芭蕾舞团以超强阵容斩获四项大奖。我们看一下，邱云婷拿下青年女子组金奖，伍思聪拿下这个青年男子组奖金。 金奖 啊、奖金。 你脑子， 哎，大帅，为什么会说出了奖金呢？ 你是不是最近亏钱了？ 不是的，我只要说到了这，哎，我为什么会说奖金？ 你是不是想他得拿多少钱呀、啊？然后就说、还有， 都让最近的股市闹的啊！来看一下，费波凭借着《昨日永恒》，孙蒂莎凭借着《悲伤》。 啊，张碧莎，凭借着《悲伤的鸟》拿下了两个最佳编导奖。 不错， 哎呀，美国国际芭蕾舞比赛每四年才举办一次，这有点像世界杯的感觉啊。 对对对对， 此次是这项赛事创办以来的第一次由同一个国家的选手分获青年男女组金奖，也是该奖首次将最佳编导奖同时颁给两位编导，中国也成为第一个在这项赛事中包揽四项大奖的国家呀。 突然好想看他们演出啊。 是啊啊， 对吧， 这不知道中央芭蕾舞团下一个作品会是什么时候出现，我们的演艺群会也随时关注啊，到时候把他们邀请来。 如梦境越久越纯，我的痴情越来越真，随着你的脚步越走越遥远，我的思念越陷越深。还记得那个早晨，望着你忧郁眼神，我问你到底喜欢我什么，你说你爱我那份纯真。望着你，你的声音有些失真，我的眼角也有泪痕，分手的时候就忘记了道别，我没有悔恨，为了你就算容颜失去青春，就算爱情失去缘分，就算河床干枯的没有了水分，我依然愿意为你保存那一份曾属于你我的纯真。 纯真的年代啊，大家都能记得起哪一位语文老师呢？看一看我们各位听众的互动啊。 哦，你看看这个胡瑶瑶说了，最忘不了的语文老师是高二和高三带我的老师，她很漂亮。高三的时候呢，我喜欢上一位外班的女生，当时老师用了一节课的时间劝导我，有几句话我终生不忘。你现在重要的是学习，不是谈恋爱。你虽然身体不好，但你学习好，很优秀，不要耽误自己的前程，以后走向社会会有女孩喜欢你的。她高三了嘛，该考试了。 对对对， 老师也很着急。哎，花一节课，老师就苦口婆心，莫过于此吧。 对啊，还有来看一下啊，这个吃肉的蜗牛说了，高中的语文老师叫张丽，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高一第一次开家长会的时候，张老师单独跟我爸聊了一会儿，你家儿子上一本应该是没问题的，关键是上什么样子的大学，要好好考虑一下。 哎呀， 这段话直接奠定了我在高中的学习信心。我是 重点的初中中考失误考进这个高 哦， 中考没考好。 对，当时应该说是正好是在信心的低谷。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老师却给了他非常大的信心，你肯定能考一本。哎，但是关键是你看上什么大学。 你看老师有针对性的做了工作。 对对对对， 而且也证明啊，一次考试不能决定什么。 对 对吧，路还长。不然再说，我从2000年到2002年的语文老师是一个40来岁的单身男老师，一股落魄秀才的风格。平时看吧有点邋遢，说他说话好像也糊里糊涂。别讲课，一讲课的时候跟换了个人似的。念课文字正腔圆，念诗歌抑扬顿挫，写文章条理分明，观点辛辣。每周他都写一篇文章给我们念。这很少见啊。 对对 对。 对， 并把手稿送给上周表现最好的同学。哎呀，我们每一篇作文他都要写上50字以上的评语。 火。 每天早上他都提前来1小时解答问题。每天都如此。哎呦，正因为这个，自己语文也学得特别好。听说去年老师去世了，很想念他。 哎呦，其实说实话，你看不认罪，从你的这个表述就可以看出来，当时这个语文老师给你留下了多好的这个， 确实有 打下了多好的功底。 对对对， 你看 确实有学者 什么那文字字正腔圆，诗歌抑扬顿挫，文章条理分析， 排比对仗。 哎呀，你这都说的特别的好。 老师确实有这个文人的这种风骨的感觉。 对啊， 对对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还记得那个早晨，忘了你。 壮

会有多低，但是呢它那个早晨的这个气温啊都比较高，基本上维持在29到30度之间，所以说呢空气湿度又很大，江南华南这些地区呢闷热程度是非常强的，虽然范围高温的范围有所减小，但是呢热度并没有明显减小，所以去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这个高温天气，而且呢尽量的要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这是两个预警。另外呢咱们先讲讲北京。北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这个夏至之后，气温一直是偏高的，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基本上都在35度以上，今天呢又报到了38度。咱们先看看实况。今天早晨呢实际上尤其是海淀、丰台、石景山这一带的话呢气温并不是很高，最低气温都是在20到21度之间，但是话呢随着太阳的升起气温是迅猛上升。为什么讲迅猛呢？现在刚刚8点半，那么呢大部分地方的气温都在29到30度之间，那么城中心区域的气温现在有些地方达到了34度，所以呢今天这种天气是不建议大家户外活动的，那么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体力劳动者还要及时补充点这个淡盐水。由于光照比较强，那么呢地面的气温升高也是非常迅猛的，预计啊今天地面的最高气温恐怕在60度以上，在这种情况下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这个驾驶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一下胎压，另外呢不要长时间的在路面高速行驶，另外呢光照比较强，大家还要注意眩光对这个驾驶的影响。京津冀地区呢基本上和北京差不太多，河北的中南部恐怕气温还会比北京更高一些，所以说呢这段时间是不太适宜大家出行旅游的，那么假如出行旅游建议到承德或者是张家口这些地方呢气温略低一些，基本上最高气温在33度上下，所以呢这些地区应该说呢相对于京津就是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要好得多，天气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那么呢未来江南华南地区的雨区还会扩大，大家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详细的这个介绍以及贴心的提醒啊，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路况。北二环德胜门桥东向西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南五环廊伐东桥西向东方向也有事故，受到这个影响呢后车排队拥堵。北二环德胜门桥东向西的中间车道呢再次提醒您是有事故的，而且需要关注的是通燕高速燕郊入口到白庙收费站东向西方向，京渝旧县白庙桥段东向西方向，燕顺路冯家府西口到神威北大街交汇口南向北的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北三环蓟门桥西向东的内侧车道也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五环上清桥西侧东向西方向也是有事故的还需要等待救援车辆，对车辆通行的影响也比较大，耐心等待顺序通行吧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要烦躁，不要抢线不要这个猛拐提醒大家出行安全第一。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一起勾起了大家的很多回忆，我们一起聊一聊您印象深刻的语文老师，您能记住哪一位语文老师，能记住他哪些事情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吧？ 王山河说，我小学语文老师跟我姑姑是同学 哦。 听我姑姑说，我们语文老师上学的时候可笨了，学习。 哎呦， 但是我小学语文老师教学那是相当棒，我们班考试从来没有考80分以下的，满分100。搞的数学老师一直说我们全班都偏科语文。 哎，你看看这个，同样是姑姑啊，我也要再说一位叫 Mars 的，他说我初中在重点中学，因为姑姑也是那样的老师，所以好的好多老师啊都说我是凭关系进来的，所以我要是有一点不好，好多老师就对我冷嘲热讽，各种奚落，我就特别委屈难过，心理阴影特别的大。但是只有我的语文老师杜老师，3年来就当完全不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儿一样，在我面前从来不提我姑姑，就当我是普通学生，一视同仁，对我鼓励和督促，让我重拾了自尊和自信。我初中语文也因此打下了极好的基础， 多好！ 所以高中几乎一节语文课没听过，但语文成绩也始终在年级前几名。高考语文也考了很高的分，我特别特别感恩他。但是就说的特别好，但是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你高中几乎 是你干嘛气这语文老师啊？ 对对，一节语文课都没听啊！ 太喜欢杜老师了，换了别人不想学了， 不想听了。 这、高中语文老师好伟大呀！我突然 对啊， 所以应该一视同仁啊，客观的来对待啊。这个赵磊说，最先想起的语文老师是高中的老师，他的名字叫夏建国，长凉皮小胡子的老爷们儿，脾气特别好。他告诉我们，他媳妇儿会用家乡话在楼上叫他回家吃饭啊，回家吃饭噻。 没有， 那个时候一次给我们发10几页卷子背，都是课本外的内容，诗啊、歇后语啊、格言啊什么的。当时觉得什么奇奇怪怪、没什么用的东西，现在想想老师真是煞费苦心。 哎， 哎呦，这10几页卷子都是他自己编排的， 对， 非常的辛苦，哪那么容易啊？哎呀，这写作文的时候那可不，这文思如泉涌啊。 对，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有的很多老师他让你干的事你当时未必了解他是要干什么。我记得当时那个就是老师让我有一个语文老师让我背那个成语词典。我当时觉得咔背这玩意儿就真的背成语词典。就后来就潜移默化当中，反正对就是很多的成语，哎，都就是即便是就是比如很偏的一些成语，哎，都能知道它什么意思，哎，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 对，就是，他 不一定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对对 对, 对 吧？哎， 对，对， 长期的营养。 嗯， 齐峰说，我小学的时候老师是个女的， 嗯， 哎，语文老师一次上课穿了裙子，我们都炸了窝了。没见过语文老师穿裙子， 哎呦！ 还有一回我穿了一件我妈织的毛衣，然后老师看着花样不错，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去看一下我毛衣是怎么织的。 啊、 嗯！结果同学都说我被老师叫去批评了。这个四五六年级的那个男老师，不管任何情况，帽子是绝对不拿下来的， 嗯、 让我们很费解，各种猜测老师的发型。 那你到现在都不知道是吗？就是 未解之谜。 那我估计老师啊，很有可能是不是有点秃顶、啊？我觉得有可能是，对，因为 总是有原因的。 一般有发型的都不戴帽子。我跟你说，嗨，我们在这关注什么呢？这是， 那日本节目还搞过一调查呢，在街上随便问，就看戴帽子的人到底是不是像你说的头发都有些稀少。 哦， 最后发现。只有35%的人是稀少的， 哦， 还有10%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戴， 就是为了这个造型嘛，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说说旅游方面的消息。 嗯 嗯， 年轻人掀起红色旅游热啊。 哎， 本周日就是7月1号了，那红色旅游成为许多人的选择。多家旅游平台预订信息显示，今年暑期预计将会有超过1亿人次的游客参加红色旅游，年轻人逐渐成为主力人群，延安、上海、嘉兴等地将迎来接待高峰。 哎，以往呢，红色旅游一提起来好像都是中老年人群为主， 嗯， 但是近年来红色旅游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60后70后的人群占比已经降到了 32%。70后已经算中老年了，80后和90后呢则提升到了 39%， 00后占比也在大幅提升，同比增加了60%，平均年龄从3年前的32岁下降到了如今的28岁。 嗯，那么人们最爱去哪儿体验红色之旅呢？数据显示，延安的旅游热度最高，上海、嘉兴、重庆、南京、北京、井冈山、遵义、韶山、南昌等地也跻身十大热门目的地，前往这些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近2倍，像重庆这样的网红城市受欢迎程度超过去年，不过这些地方的机票也因此十分紧张，几乎很少能看到折扣票。那再来关注一下北海公园吧，好吧？ 对对对，北海公园第22届荷花展昨天开幕啊，8000平方米的荷花湖中，湖莲群体花量已经达到了30%，正值盛花期呀。 嗯 啊，这个产妇寺呢，则以盆莲的形式啊，展出了70多种精品荷花，包括伯里夫人、俊杰等近10种新品。荷花展呢，要持续到8月的中下旬，期间北海公园服务时间这个是游客量逐步延长到晚上8点半啊。 嗯， 您可以啊，划着这个乘坐这个摇橹船，近距离的赏荷花。 哎， 哎呦。真是够美的。 哎，对，这个就是那个摇着橹船是吧，啊，可以泛舟赏荷花，哎呀，这种感觉。 你脑子里想起了谁说的这么起伏跌宕的？ 对，我这主要我想起了钱。我今天怎么老想钱的事儿？因为我看到了下一条新闻，就跟钱有关， 不由得要想起钱， 就跟银子有关。 对， 就是500件文物揭开江口沉银之谜。 这是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近日在国家博物馆拉开了帷幕。500多件出土文物破解了江口沉银的历史之谜，也还原了江口古战场遗址的神秘面貌，让观众得以拨开迷雾，看到300多年前的一段历史。 跟大家说哪段历史呢？那是在1640年。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率部队从成都出发，沿闽江南下转移，行至彭山江口河段，偶遇啊，不是偶遇，叫遭遇明朝这个大将 啊， 那个杨展的袭击， 哎呦， 船只被焚，大量的财物沉于江底。从此以后，历史文献当中就出现了很多次关于江口之战和沉银打捞的记载。 几百年来关于张献忠是否沉吟以及沉吟的地点是众说纷纭。我先走了一趟啊， 现在已经到博物馆了，你来不及了，你这个、 啊、都挖完了啊， 这是考古成果展现。 好， 我们看看啊，这一次国家博物馆的展览呢，展出了胡牛永昌大元帅的金印，大西政权的金册，西王赏功金银币，铭刻大西国号和年号的银锭， 哟， 明代地方藩王的金宝、金册和银册等珍贵的文物，明代时代从明代的中期延续到了晚期，地域北至河南，南到两广，西到四川，东到江西，这不但证明了张献忠江口沉吟传说的真实性，更是明代中晚期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最直接的展示。 哦，也就是说，当年真的有大量的金银珠宝都沉在了江底啊。要不说学好学好历史多么重要， 你没有从事考古工作绝对是对国家最大的帮助。感觉你要是从事这份工作，这东西就不能进博物馆了吧。 当然如果我参加了这个工作，那我这肯定是以一个职业的身份嘛。我现在不是以一个看客的身份吗？ 我劝你也要早日金盆洗手啊！ 来，当然你得先给我个金盆啊！ 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呢，是2017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一共发现文物42000多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明清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考古发现。这感觉好多武侠小说里好像都提过这事儿，比如为了争这财宝，大家怎么着怎么着的。 哎呀，想想啊，黄金啊， 扎什么牙花子？你个 历史啊，好好学习啊！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哎呀，刚才我们俩讨论了一下，就是如果有一个东西它沉到了水底，你应该往哪个方向找？ 我主要是跟大帅学习了一下， 对， 感觉他还是从事过《盗墓笔记》之类的工作。我 没有，我跟大家说，这个真的可以告诉大家，比如说一个石像啊，一个石狮子，咔掉到了一个水里，我想问你，你应该是往上游找还是往下游找？哎， 往你们家找，这个简单一点。 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话题，说的默克说了啊，当年自己很叛逆，然后呢，老师都不喜欢我，后来因为打架，初二就转学了。 哎呀， 转学之后，老师一样不喜欢我。 你瞧瞧， 但就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位老语文老师，他很耐心的教导我，因此我爱上了写作文，这也是人生的转折点。老师说过很多话，我现在都记忆犹新。记得初中参加市级运动会，没拿到好名次，他就在作文的后面批注了叫跌倒了爬起来，用实际行动去证明那个闪光的句子，跌倒只是身躯，跌不倒的是信念。我的语文老师叫金晶， 你看看闪闪发光的语文老师， 我天哪，这老师， 对对对， 太感人了。 你比如说，他有这个，大家可能偶尔也会有不好的习惯哈，但你如果有一个特别良好的爱好，这个人就会改变，对吧？啊，对对，你那个往下游跑、上游跑的 啊 东西试试。 惠子说往上游找，首席尴尬师说，我觉得就从掉下去的那儿往下刨， 自成一体啊。石狮子往上游找，哎呀，完了！ 对， 你这个保密的功夫，怎么这么多人都知道？ 对， 啊， 这个回答是正确的。我怕很多人还在往继续放啊。是，如果你掉下去的一个石狮子掉到水里，或者一个重的东西啊，比如说一个金盆，咔掉到水里，你应该往上游找，因为它是会这个沙窝不断不断的形成以后呢，它会往把这个东西推向上游。 对，因为沙子都冲到下游了嘛，啊，对，好，我们来说说语文老师吧，还是啊，从那个前公园里出来，今天也不怎么了， 江口沉吟啊， 金海暮云是说，我初中的语文高老师啊，让背《荷塘月色》， 背不下来就罚十遍。 嗯， 我一看不妙，这次还是赶紧背吧。 嗯， 结果除了我，全班五十个同学全都罚十遍。 哦， 这是投机型的背诵。一看， 这跟我一样嘛，这不就是？ 那你可能不知道被罚痛，他一看不妙。 哦， 啊、 对，上课赶紧背。 心倒不好。 来来来来，再来看一下啊。 嗯， 这个易雪说了，哈，我跟我的语文老师那是朋友关系，你知道朋友到什么地步吗？ 嗯， 就是我高中毕业啊，毕业的时候，我拜托他。去要了他们班某个男生的一寸照片儿，我们老师给我放到了传达室。我下学就是我毕业的时候我去拿走。 Oh. 哎呀，搞得跟特工似的。你说这老师也真是，也就看你毕业了啊、 哎， 帮你个忙吧。 这是分寸掌握的是很好的。 对对对对。 一二三道说我的初中语文老师、高中语文老师都是时尚的情报站啊、 嗯， 每天穿衣服都不带重样的啊，男同学都很喜欢上语文课不？ 我再来说一个点儿。他说啊，我说个跟学习没关系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教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将要退休的年龄了，德高望重、 哦， 也是我见过的最和蔼的老师。后来结婚了啊，我结婚了，媳妇儿是当时的高中同学。 哦， 我妈说，哎呀，一听是那个女孩，没事，不见面，不用见面，就她了，我不反对。啊，我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去开家长会。我们那位语文老师就曾经夸过我媳妇儿，说：“哎呀，这个同学是个好女孩、 哦， 这个同学是个好女孩。”然后我妈就说：“这个老师信得过，他曾经夸过这个女孩，那肯定是没问题。” 面都不用见了。 哎呦，你说这是神助攻啊！这、 无形中做了一个大媒嘛。 这叫什么信用背书啊？ 对对 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说一组奇闻异事。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奇闻异事啊， 嗯，咱们 中年女性久坐，老来容易虚弱。 哎呦， 哎呀，这女同胞们反正是 不，但是我最近啊是这样，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坐的时间太久了，尤其是上个周，我大概是坐了一个周的时间，就几乎是。 干嘛呢？ 全是坐着，就坐着各种干事、干活动、干活什么的啊，就坐。然后就到周末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坐着的时候腰已经会疼了 啊， 这、哦、真的是难受。 大家这不管男女啊，坐的时候最好把腰这块靠实了，靠住了就不会让腰椎这么吃劲，所以就必须得 贴 住了。 哦、 哎，对， 靠实 的。要是空着的话，他这腰椎就会 哦这个样子、啊。 当然，我们来关一下中年女性啊，那就跟你关系不大了。 嗯、哎，好、 啊。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呢，中年女性如果久坐，年老容易身体特别虚弱，增加患病，病后难以愈合的这样甚至早逝的风险。 嗯， 天哪！ 研究人员随访大约5500名中年女性的坐姿时间和健康状况，持续了12年。 哎呦， 结果就发现，坐姿时间长，而且每天保持坐姿大约10小时左右的女性，上了年纪以后更容易身体虚弱。身体虚弱意味着生病或受伤之后身体恢复所需的储备少，还关联住院、摔倒、需要长期看护和早逝风险的增加。 哎，研究人员发现呢，坐姿时间短，比如说短于每天三小时、5小时啊、 嗯， 这样的这个研究对象呢，生病的风险比较低。他们还说，幸运的是呢，久坐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可能逆转，每天你少坐2个小时就能降低老年这个身体虚弱的风险。 哎，其实这个 缺乏运动、啊、 对，这个可以理解、啊、你想你要老坐着，估计你现在上个楼你都喘，对不对？ 是就是缺乏运动、嗯、 缺乏运动、 啊、尤其女同胞可能爱运动的稍微少一些吧、 嗯、对， 比男同胞。 哎呀，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啊聊的是老师，然后呢、 啊、 我们也送一首歌给这些老 师 们， 各位老师、啊、 然后呢我们也伴着这首歌一起再读几条我们大家的互动啊。 冷暖哪可忧，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 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 这老师教的东西可别忘。 对，这首歌也叫一生何求。有的时候碰到一个好老师真的是啊，这个很难得的。像我们有一位叫做 J Van 就说了，雄安的我多年北漂，明天是我们高中毕业十周年的活动，也是学校高中创办50周年，我们几个小伙伴筹划准备了很久，期待明天棒棒的。我们的班主任就是语文老师，来说一下我们的班级，雄安茂中97班， 嗯 啊，茂中97班、 嗯， 那在这里也祝你们这个叫什么毕业十周年活动成功。别忘了好好感谢一下老师啊！ 是是是，黑八度说初中孙洪良老师最好的那就是书法，那黑板上的板书写的令人陶醉呀、啊，太漂亮了，都耽误我学习。 魁小年说了、哎，我们高中语文老师啊是同班同学的妈妈，对我们极其和蔼，有问必答，也喜欢和我们逗咳嗽啊。高三下午连着上课，大家都累了趴着，老师就问还有没有活着的，吱一声，然后我们就吱。老师说就吱一声啊，我们就吱吱。好家伙、哎， 老师把你们当一帮孩子哄啊， 对， 是啊， 对吧？那个，哎呦，今天。还有一位雪儿说，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张老师非常的好，特别喜欢他讲课。老师75岁时，我们全班聚会，祝老师身体健康。 嗯、 在这里，我们也祝。